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琴日讲到呢个声闻众，今日咧系讲到现觉众啦。声闻众咧有1250个大比丘做代表，除咗呢啲大比丘之外咧，仲有好多好多辟支无学。经文话：佛有无量辟支无学，并其初心同离佛所，述之比丘休下自知。即是话法讲《楞严经》的时候咧，不但有好多声闻弟子在座，同时也有好多好多辟支无学在座。什麼叫做辟支無學呢？辟支是辟支法，無學是它的位。印度話辟支迦羅，翻譯中國呢叫做緣覺或者是獨覺。什麼叫做現覺呢？就是一類人啊，出在法世的時候聽佛講經說法，明白這個十二因緣的道理，而去修這個十二因緣的法，順逆觀十二因緣，而覺悟了這個無生理的，叫做圆觉。乜嘢叫做独觉呢？咁系出在无法世嘅时候，呢种人咧善根好深厚，佢能够啊系以呢个无私智去观察世根一切法，系无上嘅。所谓春观百花开，秋观黄叶落。因此呢，由外界的無相呢，就覺悟了自心的不生不滅的道理，由此呢，由自己的智慧去覺悟這個無生理呢，叫做獨覺。因為他已經斷世三世的煩惱，證得這個真諦空離，所以叫做無學，所以叫做初辟支無學。並其初心呢，即是初初呢是發心修學的人，這些呢有無量無數那麼多，一切呢來到佛所。那這一天呢是述之比丘休下自知，即是說結下安居已經是解下了那一天。 OK， 這裡順便看一看这个阿罗汉啊，同埋辟支法的修学的不同的地方。咁辟支法呢，大家啱啱讲过是修这个十二因缘的法门啊。但阿罗汉呢，叫未成阿罗汉之前呢，叫做声闻，因為聽見佛的說法音聲而覺悟道理的，叫做聲聞。聲聞是聞佛所說的四諦法，所謂苦集滅道。苦是世間的果，集是世間的因，道呢是出世間的因，滅呢出世間的果。他先滅了世間的苦因苦果，然後呢是證這個出世的因，修出世的因，證這個出世的果。即是說修這個道啊，就滅了世間的苦因苦果，然後證得出世的 道果，咁啊次第修正，因此咧佢咧就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嘅分別啦。但辟支法呢一種人咧，誒根性咧係離頓啊，係頓悟頓正，根性係比較離啲，頓悟頓正，因此不立分果。聲聞人咧就有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咁啊，大家咧都係填呢個見思煩惱，不過。辟支佛填呢个见思烦恼嘅时候咧，等于烧啲旧木咧变成灰，连渣都冇埋啦。阿罗汉咧就烧木成炭，仲有一嚿炭喺度嘅。咁所以辟支佛嘅根系利啲，响三乘之中叫做中乘。声闻阿罗汉咧就叫做小乘，哦，咁啊乜嘢叫做碳，乜嘢叫做灰咧？咁碳咧就表示仲有啲形相喺度嘅，仲有啲气味喺度嘅，灰咧乜都冇啦。即系话阿罗汉填咗见思烦恼咧，只系填呢个见惑同埋思惑嘅。五利史同埋五动史，而辟支法咧，连呢个杂气都冇埋啦。等于舍利弗精者吓，琴晚讲舍利弗精者吓，舍利弗精者最初咧系学呢个小乘法嘅，后嚟咧佢就听佛赞叹呢个大乘系几咁好。於是他就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我呢由今天開始不學小乘了，我要發菩提心，行菩薩道。當時呢天人呢就說你是不是的，等我來試一下他先。於是呢一個天人呢就變個細佬哥在路邊那裡哭，咁啱啱嗰日舍利弗就經過，就問佢：，細佬哥，乜你咁傷心啊？喊乜嘢啊？有乜嘢我可以幫得你呢？個細佬哥話：，我媽媽病得好慘啊，就嚟死噶啦。佢話：咁你要湊佢睇醫生咯。佢話：有睇醫生。醫生話要有修道嘅人、發菩提心嘅人嘅眼睛啊和藥咧，然後醫得好我媽媽嘅病咁。咁你叫我去邊度揾啊？咁咁阿舍利弗就話：哦，咁啊，我發菩提心喎，我係而家啱啱發菩提心，想行菩薩道，我嚟幫你啊，咁啊。於是他順手一挖就挖了自己的眼睛，帶給個細佬哥，嗱，拎去啦。個細佬哥話：，哎呀，你挖得咁快啊？唔係要右眼啊，要左眼啊！舍利弗精者話：，哦，又係喎，我挖得太快，唔係為人為到底，好，俾埋你再挖，俾個細佬哥。我細佬哥拎住一招，道理咧就應該好感激噶，係咪？嚇！佢拎嚟問一問，佢話：幫我地下一腳踩落去，以為你修行人嘅眼睛幾咁香嘅，原來臭腥嘅，點醫得好我媽媽嘅眼啊？咁舍利弗苦專者話：唉，呢個時候嗔恨心起啦，哦，菩薩道能行。我都是学我声闻道，不学菩萨道了。那这个是什么呢？阿罗汉已经填了贪嗔痴的烦恼了嘛，但是现在他还有一种习气，所以说是仍还有嗔恨心，这个是是仍而已。你们昨晚已经听过说舍利弗精者是金龙陀佛认识的嘛，是仍就是说表示这个声闻道呢 欠咗憤怒，仲有雜氣。哦，呢個披支法就冇啦，連雜氣都冇埋。等於乜嘢呢？等於呢個杯醉咗杯酒，倒咗佢。呢個杯再聞一聞，有冇酒氣啊？有，呢個就係聖盟人啦。如果再將呢個杯俾啲洗潔精洗乾淨，佢連雜氣都冇埋咁啊！呢個就係披支法啦，即係心中嘅煩惱斷咗，就係阿羅漢。洗乾淨嘅雜氣就係披支法。咁所以咧，披支法同埋聖盟咧，大家都係覺悟呢個無生理，大家都證得呢個真空涅槃。但是他呢就叫做中性，聲聞叫做小性，啊，這個明白了。如果明白這裡呢，又可以答中了他一條題目了。那，啊，這裡說無量，啊，就顯其數之多，顯其數量之多，啊，但凡夫嚟睇叫做無量啫，在法眼嚟睇咧，仍舊係有限量嘅。所以呢個無量咧，係叫做有量的無量，並不是絕對的無量。初心咧就係，是，初初發心學辟支法，辟支法咧係離群獨居嘅，所以唔係法嘅上垂眾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啊休下自知呢，所以呢就大家都同嚟到法的前边。休下自知大家都知道了，自然而家已经开始结下安居了，等到三个月之后呢就休下，哦，解下了，解下之后呢，那那天呢大家都好高興，哦，因為喺呢個三個月裏邊修學咧，係會有進步嘅。咁啊，大家咧都嚟到佛前咧講佢修學嘅心得俾佛聽。啊，同時咧，大家互相勉勵，大家檢討一下，喺呢三個月裏邊有冇犯咩過失咧？啊，自己唔知道嘅，唔該你話俾我聽啦。咁大家檢討下自己嘅過失，咁當眾懺悔，依時清淨，大家都好歡喜。呢，這個叫做自知。但係現在咧，我唔知道自知嘅程度係點啦。如果無意中發現咗自己有過失嘅話咧，如果人哋話俾你聽，你會唔會歡喜咧？咁亦話喂，哎，你真係多事啊！会不会呢？那就不知道了。那现在这一天无量披支法就来到，哦，十方菩萨知揭心意，因奉慈严将求物意，即时而来呼作现安，为之回中先是心意，发现轻重得未曾有。这一段经文呢就是讲菩萨众，亦是結集法經的人所說的。因為結下自知這個時候呢，不但是很多緣覺，啊，是混集在這個法前附屬這個比丘去 作這個自知法，即使是十方世界的菩薩，啊，亦都來參加這個法會，啊。點解咧？佢要想知揭心意，心中有疑惑，係想嚟到佛前咧，係請教依法嘅。大家都知道，菩薩嘅功行咧係比異性高深好多啦。但係修學現究未究竟啊，因此咧，他就想將這三個月裡面所修所證的情況 是讲给佛听，又佛呢是印证他究竟是成了是在十相位是什么地位，或者进入十字十行十回向十地，证明他的位置、啊、所以呢大家都来到佛前了。因奉慈意不将求物而是什么意思呢？菩萨呢就不是说只是讲下检讨下自己这么简单，而且呢分分钟呢都想求这个大法、哦、他很欢喜见到法，因为法的慈呢就等于妈妈一样，佛的威呢就等于父亲一样，所以呢他很欢喜见到法呢，他心里面呢就想法一定要有些事教我啦。默意，默意有两个意思，第一种呢，第一种的默意呢就是秘密之意。秘密之意是指什么？是指三德秘藏，即是说我今天来见佛呢，佛呢是会教我修学怎样去证得佛的三德秘藏。第二种的默意是什么意思呢？是默因了义，即是等于经题里面所说默因了义。默因了义之教是什么？就是正因法性。菩萨的自然呢是求这个佛道，那他呢心中是想求，不讲出口叫做默，叫做将求默意。由此可以知道这部经的发起呢，不但是阿能尊者世代任失是发起的因缘，而十方菩萨想知揭心意是靠这个默意呢，又是发起这部楞严经大教的因缘、哦、法见这帮众生既然成熟了，于是呢而来啊，夫助现安为之回中宣示三奥、啊、因为有这帮菩萨心里面希望法为他讲这个大法，因此呢法就在这个时间、啊、就夫助现安会中，为之会中，这个会呢是有天龙八部的大众聚集，亦有三乘圣众聚集。天龙八部聚集呢叫做凡夫的会，三乘圣众聚集呢叫做圣会、啊、凡圣两种的人呢聚集起一在响一起呢堪受大法，因此法呢就呼助说法，讲啲秘密嘅、微妙嘅、深奥嘅法，等于《法花经》。法在说《花花》说《法花经》之前咧，就入呢个无量二次三昧，先讲呢个无量二经。可见呢个《楞严经》咧，在宣说《楞严经》之前咧，法咧亦响度讲一成嘅大法。法言轻重得未曾有，法言轻重呢就指当时在座的人、啊、在座的人，当时在座的人不是学我们今天这样、啊、大家有椅坐在这里，又有冷气开始舒舒服服坐在听经，当时的人大家位置法呢直地而坐，坐在地下、啊、不要说当时就讲一些现实的故事你听、啊、在我祖庙福寿山、啊、他们没有凳坐的，我们只有几百张凳，他千几人他就坐地下，地下都没得坐了，坐到我的脚下， 即係我企起身都要佢哋側側身，我先有地插足嘅。咁啊，呢前邊你估有咁多空間俾我啊？即係企起身念佛就面對面啦。咁咧都唔得喎，個騎樓啊坐滿曬人，樓梯口咧塞滿曬人，唔係樓梯口，每一級都係咁塞，塞字係咁樣企字嘅。企到冇得企，企到邊啊？企到馬路去啦！每次我翻去大陸咧，都係佢哋都係咁聽，兩點半講經，十點鐘嚟霸位。哇！佢哋唔使食飯啊！哦，咁所以咧，我嗰個小徒弟啊，慧海咧就話：阿伯啊，你咁老，你仲成日跑乜嘢啊？唔好去啦！但是他跟我回去大陸看見這個情形，他不敢說了，他不能夠說叫我不要去了。他們那些熱情法，那些求法的精神真的很好、哦、所以說佛當時呢法言稱重呢，直地而坐呢，我是信的，你信不信啊？我們福壽山是直地而坐、哦、真的直地而坐，坐到呢二樓、三樓、四樓、地下、馬路都是這樣、哦、所以呢這個世界呢，這個末法時代眾生呢仍舊是有得救、啊、因為他肯信法、肯學法、啊、仍舊是好的現象、啊、現在呢 這一班人呢直地坐，一心聽法講這個妙法呢，这种妙法是从来未听见过的，因此呢他得未曾有、哦、跟着呢这一科呢就是讲闻音演习了，即是说不但附近那些人混集来听法讲经，好远好远的听到法的音声呢，那些人都来，越嚟越多，越嚟越多，好似你哋咁，一初初一我坐上嚟，初初都冇咁多，而家越嚟越多啦，每晚都系咁样吓，咁啊证明咧，你哋系好赶时间吓，好赶时间，即系放工之后咧，周居劳动，真系令人哋好感动吓。咁因为法嘅音啊，叫做嘉陵仙音，嘉陵系一种鸟。这种鸟的声音是非常美妙的，所以用它呢是来形容佛的声音。这种鸟的声音虽然是很美妙，不会骗实方界，但是佛的声音就骗实方界了。在佛经里面说佛有八音，是的，看到吧，佛有八种音，极好音、右演音、啊、和色音、尊慧音、不内音、不吾音、心五音、不歇音。哦，而家呢个嘉陵仙音呢，遍实方界呢，就是极好音同埋心演音。有一次，木建连尊者他就说、哎、法的声音这么好，坐到远远都好像坐在他身边那样、哦、你们现在坐在那里那么远呢，是前靠这个麦而已，如果不是呢你就听不到了，但是法当时没有麦的、哦、那个、木建连尊者说究竟个法的声音几远呢，那於是他就用神足通，由这个娑婆世界一路去一路去，去向西边行，行行行行佛，行行行行佛，行行一路行到无量无数恒河沙世界，都是好像在佛身边这样听到这么清楚，说究竟几远呢，那有行到他攰晒了，经过一个佛的国家，这个佛的国家呢，就佛的正报是很大很大的， 咁印嘅食量咧，亦好大好大嘅。呢、这個杯啊，唔係好似我哋而家個碗咁大嚇。嗰、那個杯頭好大好大嘅，嗰、那個杯頭個邊沿啊，就好似馬路咁闊嘅，犀利嘛！咁呢、这個莫建連尊者咧，行到好攰好攰啦。咁於是咧，就喺嗰個杯嘅邊沿企喺度，停喺度。咁嗰個佛嘅座下嗰啲弟子咧就話：，哎，佛啊佛，你個布啊有一條人頭蟲啊！嗰個蟲係有人頭噶，好似佢又當佢一條蟲咁細嚇。莫念尊者當時有幾大人，你知唔知啊？法身有丈六高，咁佢起碼都有八尺高啦，係咪啊？發生有人一倍啊嘛，我哋而家四尺五尺，啊，我五尺幾啊，咁都八尺高都好大啦。佢一睇起嚟，當時嗰個法國嘅人咧，係當人頭蟲。咁當時法咧就問莫念啦：，係乜你咁樣搞法啊？你走嚟呢度做乜啊？莫念話：我因為窮乏嘅音聲，想追究法嘅音聲究竟有幾遠？佢我嚟到呢度咁遠啊，都好似坐喺法嘅身邊咁樣啊，仍舊聽得咁清楚。咁法咧，當時呢個法咧就話：法嘅音聲唔係你阿羅漢可以窮盡噶，法嘅音聲咧係好深遠嘅，啊，冇人可以仲聽得到噶。嗱，呢個咧就唔係我講笑話，你哋可以去查《寶積經》裏邊講嘅。哦，呢個故事係《寶積經》裏邊講嘅。呢個故事咧就證明佛嘅音聲咧係非常美妙而且深遠。哦，咁呢，所以咧就遍殺方界啦。行沙菩萨内在道上，因为他遍十方界，十方世界都有菩萨，因为他遍十方世界，所以十方世界所有恒河沙数这么多菩萨都来这个娑婆世界，哦，来到印度当时佛住的地奇岩精舍，犀利吗？哦，容纳这么多人。咁呢一班十方世界嚟嘅菩萨啊，有恒河沙数咁多，边个为上首咧？文殊师利菩萨为上首。哦，文殊师利菩萨。咁呢啲人咧嚟做乜嘢啊？就嚟呢个娑婆世界嘅道场。道场有几多种？道场有三种，啊，这里有写，第一是行道场，第二是运道场，第三是圣道场，啊，即是等于自念，每日领导你们，每个礼拜领导你们念法，这个叫做修行的道场，啊，譬如现在，啊，在这里讲经弘扬佛法，这个就是弘道场，譬如法在菩提树下成道，这个叫做圣道场。现在法呢是在这个奇岩精舍施法，所以行沙菩萨来在道场呢，就是来在这个弘法的道场。弘法的道场啊，好多好多声闻弟子，好多好多辟支佛的弟子，亦好多菩萨在场，其中呢以文殊师利为上首。咁响《楞严三昧经》里边话，文殊师利菩萨过去成佛呢，叫做龙种净尖王法。雍沃摩罗经呢亦话，文殊师利菩萨现在就响北方作法。如果你哋想去见文殊师利菩萨呢，你就发现系生北方 文士師利發覺這樣呢就可以馬上見到法，見到文士師利這個所現的歡喜藏摩尼寶積法。在《悲花經》裏面亦說，文士師利菩薩未來成佛，號普賢而來。如果有眾生啊，得現普，得聞到普賢而來的名，能滅五無更罪。啊，咁就要恭喜各位啦！今日聽到啦，普賢而來。再讀一次，普賢而來，罷啦，我哋可以滅五無更罪，哦，最重嘅罪都可以消滅啦。咪罪滅就復生咯，係嘛？咁罪滅復生，大家都有福咯。咁係咪值得恭喜呢？唔係，大乘心地觀經亦有話，嗱，大家記住嚇。文殊師利大聖尊十方之法以為母，一切如來初發心，皆因文殊救化力。哇，文殊師利菩薩是十方法的媽媽，十方法之所以懂得发菩提心、行菩萨道、成佛度众生，都是因为文殊师利教化他啊，犀利嘛！哦，咁文殊师利菩萨居然现在呢，他示现响释迦牟尼佛座下做菩萨、做弟子啊，咁由此呢，我哋仲有什乜嘢值得骄傲啊？系咪？有啲人咧，我师父好叻噶，我点可以睇得起你呢个冇学问嘅人啊？系咪？你睇下，文殊菩萨佢几叻，但系佢仍旧系当释迦牟尼佛系佢嘅师父，本嚟佢系释迦牟尼佛嘅师公嘛，你哋知道啦。他是燕登法 的师父嘛，文殊菩萨是吧，燕登法是释迦牟尼佛的师父嘛，那讲推起上来的嘛，文殊师利菩萨不是说释迦牟尼佛的师公咯，他现在加回来做他座下弟子，哦，所以法法是绝对平等的，法法是不会执着的，哦，那呢在这部经里面他有很多责任。第一，啊，他呢將就往護，啊，提掌阿難及摩登伽歸類法所。第二，他在第七分辨見之中呢發回大眾，啊，因為法話精見色空，啊，是非是義呢大家都不知道是什麼，啊，咁於是呢文殊師利菩薩呢就起坐禮佛對大眾請問，而解決咗大家嘅疑問。第三呢就係曾奉佛嘅命令啊，選擇圓通本根，為阿難同埋呢一個娑婆世界眾生入道嘅方便。第四呢是请问经名，流通这一部经，利益我们现在的众生，哦，他不但在这一部经是作四种法事，在《法花经》是为知法的书，是为在《华严经》呢是根本师，在这一部经是叫做杂法师，哦，我们知道文殊师利菩萨是几咁大智慧，所以呢他就居恒河沙菩萨之的上首。